对吧？大空间。嗯、那么正好在细分市场上加了一个 X2， 就是更个性版的 X1， 对， 就轿跑版，咱们可以反正你可以怎么理解都行。 对， 确实这车我觉得在设计和造型上面还挺 OK 的。 嗯， 包括你看，你应该是那双边双出大排气筒的是吧？ 嗯， 不需要 2.0T 的。反正我觉得这台车在国内或许啊，尤其是它现在能兼顾一个非常不错的乘坐空间，你能理解我什么意思？ 对 哈， 对， 因为它这种轿跑车型很烦的就是 头顶 头 啊。 我因为我们两个没去到美国，我不知道这车究竟是什么样。如果说它能兼顾不错的这个乘坐空间，又有这个颜值的话， 嗯， 再加上国产，加上它的不错的价格， 嗯、 我相信还是挺有市场的。 嗯， 起码选它不比选那个 Q3 什么的。是吧？ 嗯， 是吧 ？Q 不比 Q 现在不比 Q 5好看呢、啊 嗯？ 这两台车都没改款呢。 这车其实外观颜值很高，我觉得。 对， 哎，你看那宝马学聪明了，把那个宝马那个蓝天白云的 logo 放在了 C柱上面放了一个。 这个哪儿都能看出来， 对，很有意思啊！这个这宝马车型上以前没见过这个，嗯嗯、 挺有意思。 对， 咱要再来关注另外 下一个，嗯，这是讴歌的 RDX。 RDX， 嗯，这个车是2018年那个引入国内，然后马上就要由广汽讴歌进行一个国产。 去年在发 TLXL 的时候就有说这台车要国产化， 对，也就已经提到了、哦、所以说大家别急啊，再耐心的等那么一段时间，很快就能看到国产版本的了、 哦、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之前看 RDX 大家我还可能停留在上一代的 RDX 那个状态里面、 嗯嗯嗯嗯、 但是我看了这个全新的设计，我发现哦、厉害， 变好看了对吧？ 这个 你看中间像一个水滴一样，上面两个、 啊、 一个大钮，然后底下有它使用的是最新式的按键式换挡， 就这套换挡机构和整体的造型设计、 哎、 还有包括讴歌的 CDX 那个后边的那个扶手箱的那些设计、 啊、 我相信如果要都能做过来的话、 嗯、 再加上搭配一台 2.0T 的涡轮 对这个其实是重要的、哦、之前不是试驾的时候老是有人问什么时候用涡轮啊、 嗯、 这回给你拿来了，极有可能就是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型会有可能是、嗯、算怎么说算 X5 啊不 X1 的一个强烈竞争对手，我相信它的定价应该会有重叠、 啊、它 X3 应该也没问题吧，就是再上升一下台阶， 所以他应该是要兼顾不起这个重任吧？ 对对对， 但具体怎么说？ 别着急啊，我们应该在上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他国产的消息。 四月份吧，四月份北京车展， 他应该会来。 嗯、感兴趣的欧哥，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这台车。我相信实用度包括动力都不俗的。 就是动力放心吧，绝对没问题。 嘿嘿嘿， 嗯， 买发动机送个标是吗？ 啊，买发动机送个车吗？不是， 对。 哦、 好啊，今天八卦车这新闻就说到这儿。如果您感兴趣哪条、 嗯、 或者感兴趣哪辆车，微信搜索还有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来这跟咱们互动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你北极圈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抹离北极光，奇幻的语言，看过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抹离北极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